第二十六集，消失的尸体。 卡德加用余光瞥到加罗娜点了点头，但他的目光一直牢牢盯着那头野兽，一滴汗珠顺着他长长的脖颈流下，他朝一侧微微动了动，这点动静就足够了，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野兽俯下身，纵身一跃到了房间这头。卡德加的头脑突然清醒了，迅速地汇聚起能量，抬手发出一道秘术冲击，正中那头怪兽的胸膛，咒术能量穿胸而过，怪兽的背部爆裂开来，燃烧的血肉四处飞溅，却没能让这头怪兽的动作停止分毫。它落到书桌上，利爪陷入硬木桌面，又再次跃起，这次直冲卡德加而来。卡德加的脑海中有瞬间的空白，然而这一瞬已经足以让这头恶魔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突然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一把将他拉开，躲开那头扑来的恶魔时，他闻到了麝香与肉桂的气味，同时听到了一声低沉的诅咒。野兽猛地从卡德加刚才站着的地方穿过，也发出了一声尖啸。那怪物的身子左侧多了一道形状不规则的撕裂伤口，正汩汩往外冒着燃烧的血液。加罗娜松开了拽住卡德加的手，卡德加注意到加罗娜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柄长刃匕首，已经被刚才出鞘的第一击染成了鲜红色。卡德加有些好奇，刚才他们在争论的时候，他把这把刀藏在了哪儿？野兽落地之后转过身，立刻笨拙地试图发起第二次攻击。他伸着钢铁包裹的利爪，烈火从他的双眼和口中喷出。卡德加侧身一躲，刚好摸到那本沉甸甸的红封皮《艾泽拉斯猎王记》，他抡起这本厚重的书往恶魔的脸上砸过去，然后闪身躲开。野兽从他身边掠过，落到门边，他发出一声呕吐般的抽泣声，甩动长着羊角的头，想把那本大书甩掉。卡德加看见那生物的右侧身体又多了一条流着燃烧鲜血的伤口，加罗娜又得手了。 去找麦迪文，我把他从门边引开。 他要是想抓我怎么办？ 他不会的，他只杀法师。 但你 快去，去找麦迪文。 没时间了，你试试能不能拖住他，把他困在书架里。 卡德加在一长六书架的最远端停下来，转过身，那恶魔已经越过了书桌，现在正在摆放历史书和地理书的书架之间穿梭。恶魔那喷火的眼睛和嘴巴在书架头下的阴影中熠熠生光，两侧的伤口正翻腾着涌出酸蚀的烟雾。卡德加定了定神，压下恐惧，射出一道秘术冲击。其实用火球或者闪电可能效果会更好，但这野兽的身边可都是他的宝贝书，他不想冒险。魔法击中了恶魔的脸，让他踉跄着往后退了一步。他咆哮了一声，又继续向卡德加逼近。卡德加像是完成仪式一样重复了一遍这个过程，集中精神，压抑恐惧，抬手念咒。又一道冲击打中了他乌黑的犄角，弹向上方。怪兽停下脚步，但只有片刻，然后他仿佛露出了一个扭曲的喷着火焰的微笑。卡德加甩出第三发秘术冲击，但此时恶魔已经近身，魔法从他脸上闪过，但除了照亮他嘲讽的嘴脸外，并没有起到别的作用。卡德加闻到了他血肉燃烧的酸臭，听到了他喉咙深处发出的咯咯声。他是在笑吗？ 准备跑！ 你要干什么？ 跑！ 加罗娜大喊着，然后双脚一蹬，他刚才爬到了书架顶上，现在一脚把他们踢开，让书架像一排巨大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下去。书架被接连撞倒，发出雷鸣般的巨响，书本四处飞散，将沿途的一切碾得粉碎。最后一个书架狠狠撞到墙上，碎裂开来，巨大的冲击力令他倾倒在地。加罗娜所处的位置已经岌岌可危，他从书架顶滑下来， 手里举着长刃匕首。他眯着眼，想在扬起的灰尘中找到卡德加的身影。 卡德加，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我们干掉他没有？ 干掉他了，你应该听我的，去找麦迪文。 恐怕我没爬两层楼，你就要被他开膛破肚了。到时候谁跟老头解释去？ 魔导师听到这边的动静了吗？ 他早该下来了，我们闹出的动静连死人都能吵醒。 不好，万一来的恶魔不止一只呢。快， 加罗娜不假思索地抽出匕首，跟着卡德加跑出了房间。他们在实验室里找到了麦迪文，他正坐在工作台边，之前摆弄的那个金色装置现在已经变成了扭曲的碎片。工作台的另一端放着一把铁锤。卡德加冲进房间，加罗娜紧随其后。这时麦迪文才猛然惊醒，卡德加不禁猜测，难道他刚才一直在打盹儿？ 老师，他里有只恶魔。 又是恶魔？第一次就说有只恶魔，上次是个兽人。 你的学生说的没错，他发起进攻的时候，我和卡德加一起在图书馆里，是一只个头很大的生物，野蛮却狡诈。他的身体是火焰和黑暗组成的，伤口会燃烧而且会冒烟。 大概只是又一个幻象罢了，在这里是常有的事。那些幻象，我想莫罗斯应该警告过你吧。 那不是幻象，老师，是一只恶魔，跟您在暴风城里战斗过的那只是同类，有什么东西穿过了守护屏障袭击了我们。 又有东西穿过我的屏障了？荒唐。不可能，一切正常，屏障都没有被破坏。你们在这里，厨子在厨房，莫罗斯现在正在图书馆外边的走廊里。 那您应该马上跟我来，老师。 必须得去吗？我现在还有其他事情要操心。 去亲眼看看吧。 我们相信那头野兽已经死了，但我们不想仅凭自己的判断就让你的仆人们去冒生命危险。 就听你们的吧。哎，学徒不应该这么麻烦才是。 然而等他们来到图书馆，莫罗斯已经在里面了，手里拿着簸箕和扫帚，正在打量着里面的一片狼藉。两位法师和半兽人进门时，他有些迷茫地抬起了头。卡德加走到之前恶魔的手臂伸出来的地方，但那里现在只剩下了一个贴着地面的倒下的书架，就连血迹都消失无踪了。卡德加脸上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 恭喜，这里变得比你刚来的时候更乱了。好歹那时候我还有书架。这个所谓的恶魔在哪儿呢？ 刚才就在这里的。他走进来袭击了我们，然后被我们压在书架下面，我们俩都看见了。 你们看见的是一个幻象，莫罗斯没有警告过你们会有幻象吗？ 我警告过的。 老师，他真的袭击了我们，我们用自己的咒语打伤了他，身上还刺伤了他两次。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你们看见他的时候反应过度，自己搞出了这么一大摊乱子。桌子上有新的刮痕，是恶魔干的吗？ 他有铁做的爪子。 要么就是你那像暴风城街头集市上的玻璃珠一样到处乱飞的秘术冲击打的。 我的刀刃刺到了某种坚硬的皮质。 那想必是本书了。不可能，如果真的有恶魔，那他的尸体肯定还在这里，除非有人把它清理掉了。莫罗斯，你的垃圾桶里不会凑巧有一只恶魔吧？ 应该没有，我可以再检查一下。 这就不必了，不过你可以把工具留下来给这两个家伙，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相处。我看你们就从一起打扫图书馆开始吧。你做了跟你的名字完全相悖的事情，现在你得将功补过了。 可我明明看到…… 你看到的是个幻影，你看到的是另一个时空的碎片，它不会伤害你，幻象无法造成伤害。还有你，学徒，你经常在没有恶魔的地方凭空看到恶魔，这让我有些担心。 也许你们在打扫的时候可以试着无视一切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在你们做到之前不要再来打扰我。 麦迪文抛下这句话就离开了，莫罗斯把扫把和簸箕放在地上，也随着他走了出去。卡德加环视着房间里的碎石烂瓦，光凭一把扫帚可收拾不了这个残局，书架都翻倒了，有几个架子甚至已经面目全非，书本也飞得到处都是，还有的书书脊折断了，或者封皮撕坏了。这真的只是一个时间错乱的幻象导致的吗？ 攻击我们的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幻象。 我知道。 那他怎么不明白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而且，我很害怕找出答案。